喂，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咧又系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开始啦。咁咧，牛医生，我哋今日会讲个咩嘅节目咧？冇嘅咩嘅 title 字咧？其实睇下大家识唔识写，就系、是、个閪精嘅閪字，閪字好难写。 冇细个已经识写个閪字， 不过系细嘅閪精咧。我哋今日讲好唔好？ 好啊，谈閪精。 有时我哋咧嬲，俾啲閪精激到我哋嬲，我真系閪精咁样啦。 唔系嗱，閪精点解叫閪精咧？因为真系 口唔讲，我心都讲閪精。我哋而家聽眾咧，聽到有而家好嬲嗰啲朋友啊，即係俾戲論過啊，借錢唔還嗰啲啊， 唔係借錢唔還嗰啲就真係閪精啊！點解老母？ 我哋會一陣間講好多例子，我哋就會一齊心裏面鬧佢一聲閪精。 喂，牛醫生，咁你有啲咩例子咧？喂，不過嗱，你未講之前，我講我最近講一個 case 你聽，就係朋友結婚。 唉， 呢個真係閪精之霸，屌個老母！ 你熟唔熟啊？ 熟唔熟啊？識咗十零年，點頭之交嗰啲叫熟唔熟啊？你話 唔係點頭之交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佢有你有難嗰時，佢有冇幫你？ 唔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呢單嘢好撚搞笑，即係你講開呢樣嘢，真係引導我講啲嘢。我話俾你聽，你有事揾佢，佢老母臭閪，我以為佢做緊啲咩大買賣，日日都係咁樣，其實大家同事嚟嘅啫。我屌佢老母臭閪，你一打一打俾佢，講唔夠兩句，喂唔好意思，有電話入，轉頭打電話俾你，你同佢出嚟傾偈咩？喂唔好意思，嗱五分鐘之後我翻嚟，大家一齊傾偈。 我又有啲印象呢、這個朋友係咪咧？嗱搬屋咧就話你一齊嚟搬屋，唔使噶啦，你哋上嚟幫我睇住我搬屋咁咧。但係到時咧就 唔係到時一齊幫佢針工 啊！一齊幫佢真係搬落去架火車度，遇到佢冇請人嘅，好啦。到你有時你要劈友呢，哎嚟緊我搭巴士嚟。 屌我老母，呢啲 係咪好朋友啊？ 好朋友都嘔啊，屌你。 聽聞呢個好朋友最近結婚喎。 係啊，呢個好朋友最近結婚，但係一樣嘢好撚搞笑啊。咁我話俾你。 梗係搞笑啦，佢 send 啲俾我啊。 唔係，咁你咪去囉，屌。 咁呢啲係咪閪精啊？ 唔係，你問題你去唔去呢？ 我係咪去唔揾嘅？但 最緊要 佢 係 閪精啊嘛！ 唔係個問題就係好彩冇收到貼。 唉，咁啊慘啊！ 唔係我哋羅佛啦，仲收到貼，屌你老尾，我都唔諗去啦呢啲環境。嗱，而家結婚搞朋友嘅，好老實講，我結婚嗰陣時，牛醫生即係唔係話即係呢個大口慶。我結婚嘅時候，我喺呢、這個嗰、個叫咩九龍又一城嗰度擺咗十幾位，叫啲朋友一齊嚟食餐飯啫。冇叫個人做人情，冇俾貼人，淨係打電話。我幾時幾日喺嗰度搞一餐聯誼會？ 咁有冇人到呢？ 有好多人到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啊，真係㗎，四個坐一圍，七個坐一圍。 我仲實際過你啊！我結婚嗰陣時啊，兩圍啫。 係咩？ 係啊，唔使預人到，亦都唔使請人。 啊屌！ 你嗌人到，人哋又唔知係俾禮定唔俾禮。 唔係我結婚嗰陣時就係我預一跌出嚟嘛，但係而家啲撚樣唔係喎，佢預一收翻有突嘅喎。 你而家就算咁諗都冇用㗎啦，啲人都防你啊，以為你做咩事啊？ 咁啊係。 所以咧。我話俾你聽啦，但係呢個朋友呢即係好朋友啦。 唔係佢最撲街一樣嘢未講埋就係，佢對我啲上司，即係我哋大家嘅上司，俾餅卡就唔俾貼。 係點解俾我哋俾餅卡呢？ 唔係俾我哋咪俾貼咯。 係啊，真 係 慘。 唔係問題就係佢要滾你哋去啊嘛，上司佢唔敢啊嘛，大佬啊。 對我已經好㗎啦，佢如果對我唔好話俾合府統請添啊。 合苦痛就含佢老母啊！屌，唔係呢啲咪閪精咯， 我覺得。好多朋友咧，即係成日都係呢、這個。 唔係呢啲揾笨柒啊，最叻啊！ 我哋收好多啊，呢啲咁嘅餅卡都唔知道去定唔去好。 唔係嗱，我通常係咁嘅，我而家嘅做法就係收到張貼，食咗張餅卡，抌柒張貼就唔撚去，都冇事發生。 見到大家喺。 唔係我有一次我話俾你聽，有個同事又係咁撚樣啊，佢問我嗰次。就真係唔識㗎，大家佢一結婚，喂你到唔到？到，梗係話到啦，唔通話唔到啊？ 冇錯。 佢之後同我講：我個人唔見你嚟，我真係想屌你老母啦！嚟你老母個閪嘅，老婆俾我屌兩 Q 喎！嚟你都黐撚線嘅。 我諗咁講啦，即係、如果下次我哋問人到唔到咧，就應該問我死嗰日你到唔到啊？ 屌！唔係你，佢問題就係佢唔係尊重你啊！俾貼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尊重你係一個朋友，你嚟唔嚟我都 大家應該咧聽眾應該諗翻轉頭，我哋去人飲其實因為我哋俾面， 係啊， 我哋要做好大場戲，你要出錢係出力咯。 啱啊，同埋屌講真，我結婚都冇撚煩過你啦，我幾撚好啊，幾廿萬跌出嚟俾你哋班撲街食，屌你嚟啊，嚟唔嚟唔嚟咯，屌冇所謂。你而家屈多我五嚿水嚟食，食你老母個閪啊食！ 出錢又出力，咁我不如咧即係用叫雞同佢飲，你揀邊樣啊？ 我揀叫雞啊，採咗戇鳩啦，飲佢老母個閪。 咁即係住大病套咯。 飲酒要帶病人刀，你冇病啊，牛醫生。 唔係， 喂，咁好聽講你都遇好撚多閪精喎，尤其都開鋪添啦。 尤其是你知我係只牛啦嘅醫生啦，咁啊成日對住好多病人，好多啊嗰啲嘅以前嗰啲半熟嘅朋友咧嚟到咧。 唉，真係慘啊！呃飲呃食啊，又黐飲黐食啊，又拎又攞啊，真係。 哇！好撚卑鄙喎！ 你都話啊，嘻哈嗰一頓嘢，一陣間又話你貴，一陣間有啲嚟到啊，又話唔想俾錢攞病假，最慘啊！ 哇！唔俾錢都得嘅？ 係啊，唔俾錢嘅。唉、哎，我俾你啦，俾你啦，係咁講，表明講。 但係就磨包嘅， 梗係唔會啦。 我屌個老母啊！唔係你下次咁，你寫張紙就攞編塔編出嚟，就印住你牛醫生個譜號之後咧，你就簽名咪簽李小龍或者呢個陳七啊，屌你關德興咁啦。 下次抌個牛印落去算數。 屌個老母閪，呢啲咪撚嘢。 同埋有多人啊，都走嚟咧問啊，搞一大輪咧，有啲人啊走嚟搞一大輪，最後點咧咪就係咧。 咪冇數咪唔揾你咯。 係啊，冇數我唔理㗎啦。最主要嚟咧就係攞病。 攞病假攞著數咯。 攞藥啊咁樣。 咪攞著數最撚衰啊！就係佢唔當我哋係朋友啊！佢不但止啊，嚟到做咩咧？抌心口攞著數。我開鋪頭嗰陣時見好多呢啲 㗎。到嚟，哎，我係邊個邊個介紹㗎？ 介紹老母閪，你介紹都要俾錢㗎。唔係你介紹都俾足錢啦，大佬。 有冇平啲啊？咁樣 平佢老母啊！ 我發覺原來唔係淨係老人家先係咁嘅，後生細仔都會㗎。 咪滴眼藥水都似嗰單嘢見啊！ 呢一位咧仁兄咧，其實咧月入都過50,000㗎啦。走入嚟咧我嘅診所度嚇，如何如何大樹菠蘿？哎，我聽講啊，你間診所啊，原來咧攞病假好平喎，幾廿蚊。我話冇啊，冇呢件事喎。唔係咧，唔通我聽錯咩？你唔好咁啦。 唔係佢唔係聽錯，佢屈鳩你啊！而家直頭 啊，冇啊！我向條牛邊向天發誓啦咁。跟住佢咧就冇奈何啦。唉，算啦，咁唔緊要。不過你有冇啲貴藥俾我啊？我而家用曬咯喎，下次有通知你，你記住通知我啦。如果有貴藥，咁咧跟住佢，我話好啦咁。咁你知唔知呢位仁兄講咩？ 講咩啊？ 下次如果真係有貴藥嚟嘅，你俾我，你會唔會再收我錢㗎？ 你同佢講。你個冚家產咁撚度，梗係會收你錢啦，仆街仔！哎、 我真係唔明啊，佢月入50,000啊，係咪有大條數咧？ 佢個問題就係佢要剝削我哋嘛，即係佢揾到嗰啲錢係要度到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要剝削我哋。 我哋咧其實都係為兩餐賺幾兜草啫。 唔係佢哋唔係咁諗㗎，佢覺得屌佢睇得呢個人心人術多，以為醫生護士真係揸呢個普時捷法拉利啊，揸直升機啊嘛，屌佢以為你真係好撚發㗎。 我哋好多呢啲閪精嘅嗱，閪精擋唔完啦。譬如我哋咧診所。多咩咧？打電話嚟臨收工，打電話嚟，跟住又唔出現嗰啲，所以咧 慣㗎啦。 所以而家我哋咧，逢係聽到呢電話，我哋第一時間落，唔係啊，我哋第一時間落閘走啦。做緊你啊，真 係。唔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做嗰個都係咁啊。 係啊。 而家咧真係好撚狗閪，有啲撲街打電話嚟，喂，我如何如何唔舒服，你知我醫院做㗎啦。 係啊。 咁我應該點做？我真係想話。你一係有兩個做法，你咪打電話叫999。第二個做法，你咪打開個窗跳落街，冧家產，唔舒服啊！去揾專業人士咧，打打佢有閪用咩？我屌佢老母！ 仲有啊，我講俾而家咧，即係聽眾聽啊，好多啲閪精啊，仲搞笑啊，成日打電話嚟，哎，你哋幾點鐘放食飯啊？咁樣，我成日都話啦，哎，梗係啦，一點鐘啊食飯噶啦，所有全香港醫生都食飯噶啦。跟住佢話，咁你幾點鐘又開啊？咁啊，通常都係晏晝再開啦。咁啊講完一大輪之後啊，我冇嘢耐咁。 屌你老味，咁即係玩鳩你嘅啫嘛，老友。 呢啲咁嘅怪人㗎。 唔係怪人，呢個閪人。屌你老味，即係擺明閪精啦。 閪精講不完，嗱，我哋繼續講啊，我哋不如講下而家全香港最多嘅閪精喺邊度啊？高官啦、啊。 高官直頭閪到嘔啦！而家啲高官，屌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喺英國佬嘅時代，嗰啲官係閪閪得嚟，佢哋都有責任感。而家啲官閪得嚟係冇責任感可言。 同埋你睇下迪士尼開幕幾多高官唔使戴面具啊，已經係一個面具嚟㗎啦。 屌，而家啲高官就係賊匪嚟㗎啦。 辛苦㗎，佢哋扮得你聽下佢哋。 係，我而家發覺啲高官真係。佢哋唔係搞笑啊！佢哋有一樣嘢咧做得出嚟咧，直頭係陰險毒辣。不但止啊，做嗰啲嘢直頭係不負責任。你睇下23條立法，屌你老尾之後嗰個肥閪出嚟講啲咩撚嘢啊！我做得問責官員，我梗係要 sell 啲條例俾你哋。喂，大佬，你都有自己嘅。即係責任感，你都有自己嘅使命㗎。你知道嗰啲嘢唔過得， 你俾嗰啲人工去得㗎啦。 唉、哎，我屌佢老母！你過得自己個良心先得㗎。 你一個月俾幾廿萬佢咧，佢你話俾佢聽，佢老母同老豆咧唔係人都得㗎。 唉、哎，我覺得呢啲真係唔係人啊！屌，尤其阿李局長啊， 阿李局長好叻㗎。 唉、哎，阿李局長係嘛？ 係啊。 屌呢又係狗閪嚟㗎。 係啊。 你同啲學生對話，佢唔係對話，恐嚇你啊。 係啊，我恐嚇你，你調翻轉頭話佢，又話佢咧，話佢恐嚇你啊。 屌！個老尾你直嚇鬼啦，大佬！你搞撚到劈屎咁撚樣，而家喺教學制度，你仲話自己啱屌？ 閪精講不完啊！講下美國佬啊，最近美迪士尼呢單嘢， 係咪喺度點睇啊？ 閪精啦，佢又出成一半股份，出嗰啲咁多，又唔留翻俾我出喎。 屌你老味，你即係都係講錢啫，牛醫生。 佢啲錢佢賺曬唔俾我出，不過我又冇咁多錢，我儲，我諗我射幾次精就有幾廿億。 屌你，求精咧多， 求精嘅。 點求精咧好撚多，屌。不過我覺得迪士尼今次咁睇啊，即係。他要你剝一個襟章，剝一頂帽入去迪士尼，即係查呢、這個 使唔使剝埋底褲㗎？ 要㗎。唔係佢原因就係咩咧？佢要係有一個態度俾出嚟，話俾你哋聽。 我係咩咧？ 我喺呢個地域裏面係有行使主權、行使呢、這個即係特定權力嘅authority。 佢使唔使喺個迪士尼門口寫住中國人住久不得來？ 唔係，佢又唔會咁做。我話俾你聽，迪士尼 咁啫， 佢唔敢寫啫。 佢想㗎。 唔係問題就係迪士尼咧，點解會有咁嘅即係今時今日咁嘅狀態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你明白迪士尼係一個半官方機構嚟，係美國一個半官方機構。 仲要係香港啲溪官咧請佢求佢過嚟。 係啊，你唔好以為迪士尼真係咁過癮先得㗎。嗱，有一個美國官方嘅。 如果我係一個牛的身份入咗去，然之後攞碌棍毆落個米奇老鼠度，會有咩後果咧？ 哇！喺頭窿入啄你屎忽啊！屌！ 多謝 咬你個牛袋啊，大佬！我諗一聲咬落去，屌你！ 打米奇老鼠會有咩後果？會唔會同打普通人一樣 咧？我諗大鑊啊！屌你，同打暴鼠一撚樣！你要明白米奇老鼠根本上是美國一個性象徵嚟嘅，即係性徵嚟。佢根本你米奇老鼠就等於美國，你。是一個等於醫生， 不是高菜博士， 高你老尾。醫生掛喺條頸個聽筒，就等於醫生嘅陽具一樣，即係一個聖經嚟。你唔可以剝，即係剝奪咗佢咧，褫奪咗呢樣嘢。嗱，美國有一個， 即係阿九護士，你成日攞嗰啲聽筒嚟扯啦， 扯旗啊！ 你成日每日都扯旗。 屌你嗱，我話俾你聽，美國商會係一個官方機構嚟。佢喺任何地域都係美國商會呢樣嘢，支持呢啲咩咧？反恐怖啊，反社會啊，係反你嗰個社會、啊。當年美國商會喺委內瑞拉咧，就開頭咧就搞啲咩咧？搞政變、潑火，希望推翻你個政權。 我哋可唔可以 推翻唔到啦？咪實施禁運咯。 攞翻同樣嘅身份去美國做嘢得唔得？ 死鳩咁啦，大佬！你邊有咁多錢啫？屌，中國政府冇咁多錢俾你嘛。中國政府唔係唔想做，係冇咁多錢。 講到尾，我諗都要學阿李小龍林喺《精武門林》走一句。我讀得書少，你唔好蝦我。我係咪出咗去就冇事？ 屌你老味，信佢仆直聽我講你瞓直啊！ 跟住走咗去啊！ 走咗啊聲俾人踢袋，屌你！ 踢袋 幾撚笨柒啦！ 我哋中國人俾人踢袋多啊，真 係。唔係俾人踢袋多，俾人揾笨柒多。另外一個閪精咧，就我啲朋友阿肥妹。 肥妹點啊？ 阿肥妹 咧，講下肥妹 嗱，肥妹又好撚，即係真係好撚搞笑呢個人。第一，佢個性格真係好撚差。 即係講女人咧，又係一啲衰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呢個 女人唔係所有嗱，我哋喺度強調 女人唔係個個都衰。 衰係， 但係我哋遇到嗰啲好衰。 我哋講冇俾人打先。 因為咧，佢咧真係衰一個貼地啊！即係佢已經衰到係脱離咗男女，即係我已經唔分男女啦。佢只係用一個即係人嘅性格嚟分。 係 你幫佢做嘢應份嘅。係佢揾你著數應份。 佢係唔係好靚嘅？ 靚唔靚都唔緊講要啦，呢啲即係你講唔講佢靚唔靚，我已經冇乜感覺啦對佢。又係一個問題，你唔好成日揾我笨柒，我係盲，不過係個心。 你講具體啲嘢點樣揾？ 嗱，具體啲就係、譬如咁啊，食飯。哇，唔係話你又帶我嚟呢啲地方食飯，呢啲地方點食得人？嗱， 帶人哋去 cafe de colo， 唔係 cafe de colo 啦，已經係上環、中環嗰啲小店咧食西餐嗰啲啦。佢要邊啲咧？屌你個閪啊！唔係，即係真係嗰啲食下情調嘅地方，一餐都三四百一個人喎、 啊。咪有啲人喺拉小提琴嗰啲啊？ 差唔撚多係嗰啲啦，但係佢要食邊啲咧？一餐千零蚊啊 ，Chris 啊，呢、這個 咁如果你帶佢廟街隔離有人出嚟打嗰啲咧， 打你老母嚟唔知啦佢，即係佢咧有一樣嘢好撚醒噶，佢又 狼文 狼嘅老母係，佢又唔會一樣嘢就係夾你去，好撚醒之前訂定位， 哇！ 今日我訂邊度等，之後拖撚咗你上， 會唔會咁好咁好情調之後，大家屌個閪都靚啲， 你都唔撚屌噶啦，大佬千幾萬過門跳舞啦，即 係 佢之後咧會點做呢？用好撚多手法，試過冇大人包啦， 哇！ 一係就話俾你聽，下個月俾翻你啦， 哇！ 一係就話今餐我請， 哇！ 不過就係冇大人包啦，不過張卡碌唔到啦，不過好多藉口。總之次次都屈你去啲地方食餐 好 買嘢 嚇，佢好叻啊， 好撚賤啊，唔係好叻。 之後買嘢又係咁撚樣喎、啊，一去到俾錢咧就扮癲扮傻食駱駝，屌佢老母臭閪！我賴撚過幾次都要買嘢噶啦，所以以後我話俾你聽，呢、這個朋友揾我，盡可能就係電話上面 settle 佢之後拜拜收錢。 我都做好啦，帶牛妹去食下草算。 唉，我屌佢老母，真係好撚恐怖嘅呢個人。仲有一樣嘢，佢成日煩撚住你喎。我好唔開心啊！你快啲去開價開你老母。 但係聽翻你呢個朋友成日都話我好唔開心，但我個波好大喎咁。 就係個老母閪大佬。唉，好撚得人驚，總之呢個人真係。 唉，我哋都希望啲聽眾明白下我哋即係。 唔係，我希望啲閪精檢討下啫。 啲片面嘅社會好多啲閪精，其實好多噶，行出街咧有冇統計過啊？ 我唔敢統計啊，我驚對呢個社會 好失望。可能九啊幾個。 喂，其實我覺得一樣嘢係咪我哋閪上咪睇啲人閪？ 唔知道我哋不過睇嘢睇得即係有陣時睇得好透徹啫啲嘢。 我覺得偏激啫，屌。 咁咪叫偏激啊？咁我哋如果偏激就繼續俾人咧去揾笨嘅。 屌喂，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 好啦， 牛醫生有啲咩想做結論，或者有啲咩廣告賣下咧？ 我諗呢排就廣告啊，全 喂呢排金鑽好似執一粒喎、 啊。係係啊，金鑽啊。 我嗱喺呢度呼籲下，各位同學、各位聽眾，有一樣嘢呼籲下大家嘅，幫襯多啲金鑽日式指甲，因為就嚟執粒啦。佢哋 唔好幫襯佢啫， 點解？ 等我哋享用多啲啊！ 唔係，我叫多啲人幫襯佢有錢嘅時候就可以喺第二笪地方開個檔。 你有錢就上咗市好耐啦。 咁啊係。 不如我哋自己搞檔金鑽我上市。 咁係咩？我哋屌你老味揾招唔得嘛？ 請啲牛妹過嚟。 屌， 好多牛妹。 喂都好喎、 啊。喂牛之家請啲牛妹過嚟。阿寶珠妹妹好靚女。 阿寶珠妹妹點啊成？ 寶珠妹妹啲頭好靚女。係 好靚女。我哋都係呼籲下，多啲去金鑽幫襯下佢。 大家知唔知金鑽喺邊啊？ 金鑽喺邊咧？ 金鑽喺旺角砵蘭街。 之後呢 嗰條唔知咩 好似奇畫樓上啊 係邊度都好啦大家玩下得㗎喺望灣角行前啲望下得啦 非常之好玩㗎好廣告賣完係咁多嘢講牛醫生同大家講聲再見好唔好 拜拜 拜拜啦